成龙成为了第一个华人得奖者。 After 56 years film industry, making more than 200 films, I break so many bones. Finally, this is mine. 领奖台上，成龙。 韩志坚啊，已经来到了2018年的下半年了。记得年头呢，一位家住大兴区的吴姥姥给我们的4007106108打来电话说啊，是他老伴儿呢去世已经有半年了，儿女们都在国外定居，自己身体呢也不是很好，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了。当时啊，刚巧是咱们接线部的客服经理接的电话，说老人啊情绪很低落，虽然亲戚朋友都在北京，可大家都挺忙的，没有亲人在身旁照顾。后来呢，客服部经理向享购总部申请，希望北京门店啊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去看望关照一下老人。就这样一来两往的已经快一年了、吴姥姥现在又如何了呢？ 吴姥姥加入了享购的会员，参加了很多的会员活动，比如广场舞大赛、老年团旅游、老年学习交流会等等、认识了很多同龄的叔叔阿姨啊，大家的兴趣爱好都差不多，关键是啊，他们的想法也很相似，都对生活充满了信心，觉得老年人啊也应该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充满激情的健康身体。 是的，丰富的生活呢可以通过很多渠道找到，而健康的身体却只能依靠自己了。 当然 除了需要这保持积极乐观愉快的心态之外呢，平时的身体养护啊也很重要。比如说现在天冷了，秋冬进补开始行动了，这个时候享购的老会员们一定会告诉您，海参可以吃起来了。 没错，海参与人参、鹿茸、燕窝齐名，被称为八珍，但是呢它又不是大补大热的一个营养品啊，它是全家老少都能吃的，特别是它丰富的氨基酸、海参素、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，这些都是普通食材里不可能有的营养物质。那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是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您应该了解一下。 是的，一盒200克的一级品鲜芋仙野生海参，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，大约有40头左右。那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，可以吃上三个月的时间。而本档活动当中，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每一盒野生海参就能立减1200块钱，只要799块钱。而且呢，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划下来，这每个月海参的花费200多块钱。活动呢，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其实想想看啊，200多块钱可能就是您平时请朋友吃顿涮羊肉的钱，又或者是您去菜市场买顿螃蟹的钱。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可以滋补全家人一整个月的野生海参，才200多块钱的花费，真的是在用吃果瓜蔬菜的钱来吃野生海参了，这才是鲜芋仙海参的惠民宗旨。所以难怪啊，4007106108 4007106108是很多北京家庭订购野生海参的专属热线了。 我们看到手机尾号0037的朋友说啊，这年轻的时候呢觉得一天三餐吃饱了就好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好多东西啊也不敢随便乱吃了。海参呢脂肪低，没有负担，而且呢好嚼易烂，也没有骨头，这吃一个月才200多块钱，这个花费啊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还有2951的朋友说啊，这年纪大了，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，所以呢儿子给我买海参吃的，刚开始的时候啊觉得他是乱花钱，可后来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下来啊，发现这身体的改观啊很大，这好东西啊就应该坚持吃。 还有1411的朋友拨打进了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订购了6盒海参，说吃海参主要吃的就是海参精，第一次泡发鲜芋仙海参就看到很多的海参精，看来野生海参就是与普通的海参不一样，一听您就是常吃海参的行家。没错。